韵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五，今天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七夕节。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安排这样一个特殊的周末呢？不过呢，目前还没有下班，不知道此时此刻各位的工作干得怎么样了，今天上午的心情如何，现在的这顿午餐吃完了没有，吃的又怎么样呢？其实说到这个过节，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吃联系在一起，那吃的好不好呢，有的时候呢又和自己的心情有关系。所以说今天呢要和大家聊一个概念，叫做情绪化饮食。今天呢也是我们每周的惯例啊，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的日子。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书呢，名字叫驾驭情绪的力量，七步终结情绪化饮食。马上进入今天的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正在为自己的感情，为自己的事业茶不思饭不香，或者是暴饮暴食的话呢，今天的这本书值得您或者是他们来阅读。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翻译，同时呢也是心理界的专业人士。有请我们的嘉宾，他是来自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张启。张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 您呢一方面是这个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士，另外一方面呢又翻译了这本书哈。所以来讲这本书呢非常的合适哈。但是在介绍书之前呢，您先给我解答一下我的困惑啊。这本书叫驾驭情绪的力量，七步终结情绪化饮食。 是的。 那么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记得是前天还是在前天啊，这个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开始看这本书。本身看这本书好像应该更加理性的来饮食，更加理性的来看待自己情绪的波动，可是为什么我看着看着反而饿了呢？本来那个点是不应该再吃东西了是吧？为什么呢？ 所以你当时吃了还是没吃呢？ 吃了，我吃了2块巧克力饼干。 感觉怎么样？ 感觉饼干挺好吃的 啊，所以你也享受了食物，也享受了阅读，是吗？ 对，然后就睡觉了。 好的，其实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经常会受到周围的一些环境线索的影响。比如说，我刚好看了跟吃有关的书， 对， 比如说我刚好看了一个广告里面讲到了巧克力饼干，或者说我刚好看到了一个图片，我们大脑里面关于这个吃的这个脑区可能就会激活，所以你就想到了我要吃点什么。但是很好啊，你没有吃了一整盒饼干，你只吃了两块啊，解了解馋，然后呢就睡觉了。这其实恰恰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倡导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你可以很好的处理自己和食物之间的关系 啊。我跟他的关系并没有特别的疏远，也没有过分的亲密， 对，是的， 我们保持的是两块饼干的距离， 对对对。 其实我还有一盒呢。 是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跟食物的，从这个现象来看啊，就是你跟食物的关系是处理的比较好的。我们说今天是七夕节啊，我们可能会讲到跟爱情有关的这个主题，其实爱情它也是情绪表现中的一种。那么这个距离非常的重要，而这本书里面强调的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合适的距离。 是，民以食为天，咱们不能够离开饮食。当然如果过分的啊，这个饮食暴饮暴食的话，自然也会给我们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是的， 不仅仅是健康，还有情绪， 是的， 还有可能我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啊。好，那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呢，也要解释一下这书里的这个副标题啊。什么叫做情绪化饮食？这个词是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的代名词吗？还是说就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语呢？ 它可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这个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词，或者说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吃东西，我们是因为饥饿，因为要给身体补充营养，我们自然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要吃东西。但是如果当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生理上的饥饿而引起的这样的一种进食行为，主要是由情绪引发的进食行为，那这种我们就把它叫做情绪化的饮食。而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效应，比如说我们摄入了过多的热量，比如说我们产生了一种内疚感啊，就是我不应该吃那么多。特别是我们有很多女性朋友啊，就是很关注自己的体型，她在吃和不吃中间非常的纠缠啊，甚至呢这种吃了之后以后情绪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糟糕。那在我们吃东西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情绪跟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比如我们研究发现啊，愤怒和悲伤是两种最容易引起情绪化饮食的这个情绪。那除了这两种情绪之外呢，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开心也会吃东西，对吧？我们助兴啊，还有孤独啊，就比如说今天如果有单身的人士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孤独，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开始吃东西。 起了一个美其名曰的理由，叫对自己好一点。 对对对。但是如果吃东西不能让你感受到享受，反而是吃完之后让自己觉得更孤独了，那可能就是一种情绪化饮食的这样一种表现。 刚才您是从进的角度来说情绪化饮食，是吧？进食，那有没有不进，就是我不吃， 拒绝。其实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现象，它正和反是同一个意思。比方说我们如果我们特别喜欢一个人啊，我们去亲近他，或者说我们特别讨厌一个人，我们去疏远他，都代表了我们跟这个人之间的一种很特别的关系或者一种张力。那我们跟情绪跟那个饮食也是一样的，我们吃或者吃太多，或者完全拒绝进食，那我们就是如果达到病理的标准，我们就说是厌食嘛。厌食和贪食都是两种对于这种食物不恰当的这样的一种应对方法。那它的本质实际上是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所采用的这样的一种病理化的方式。 根子还是在情绪上面。 对，根子在情绪上面， 不是在自己的这个饥饿上面，或者是说营养缺乏方面。 是的， 并不是啊。 是的。 那其实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会面临很多种情绪，就刚才您谈到的什么愤怒啊 包括悲伤啊， 还有 开心啊， 喜悦， 孤独啊，还有焦虑， 对， 焦虑很常见。 每一个职场人可能在你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和每一种情绪打交道， 是 吧？ 是的。 那么有的人呢表现在其他的方面，有的人就表现在了情绪化饮食方面哈， 嗯， 也不是所有人都会体现在这个饮食方面。 但是你知道饮食是最常见的，你知道为什么？ 频率比较高是吗？ 频率比较高，对吧？第一个它每天都会发生啊，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现代社会啊， 嗯， 就是吃东西它已经是一个没有太大门槛的事情了。比如说我们去做其他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去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食物好像到处都有， 嗯， 对吧？ 在这本书当中，作者也提到这个观点，就是现在咱们已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的问题了，所以想获取食物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对对，反而是一个相对来说成本很低， 嗯， 而且我可能抬抬手就能够达到， 嗯， 而且从消费的角度来讲，它的消费成本也不高，所以食物它就变成了一个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好吃瘦一点的话， 嗯， 应该是最容易获得的这样一种方式，而且它会让我们感觉到有掌控感。 嗯 嗯， 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珍妮弗·泰兹，她也是美国的一个资深的心理治疗师哈。 嗯， 她呢也是从比如说她的这个街访的案例啊，客户当中啊，来总结出了一些她的观点， 嗯， 以及给大家分享一些他认为可以调节自己情绪，进而让自己的饮食更加规律哈，健康的方法。 是的。 在他的这本书当中，他说有的人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呢又过分的节食，这是一个人都可能做出的两种很极端的表现。嗯，这个我们怎么理解？一般如果我们本身不暴饮暴食或本身不过分节食的话，也很难去走进啊那样的人的心理。 嗯。 那更难走进就是一边啊，这个极端冷的极端，另外一边又是一个热的极端。 嗯，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您给我们解释解释。 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啊，人不同的人，我们的情绪的感受力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有一些人我们会提到说，好像看起来会比较敏感啊，然后有一些人他可能情绪对他的干扰就没有那么大。 嗯， 我们一般来讲认为出现这种限制性饮食， 嗯， 甚至说出现这种厌食啊、贪食啊这样的现象的人，他往往在这个情绪的这个敏感度上他是比较高的。 啊，比较敏感。 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情绪它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困扰， 嗯， 他很想找到方法去解决自己这个问题，那么食物就变成了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啊。但是如果他没有掌握好跟情绪相处的办法的话，他不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样通过食物让自己感觉更好一点。那比如说他想减肥，但是就是减肥这个事情很困扰他，或者说他的形体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广告上面我们会看到各种关于这个外形的这种宣传，包括我自己接的个案里面也会有，就是特别是在青少年阶段啊，他们会对自己的形体会非常的在意自己的外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通过不断的这个节食来帮助自己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又发现没有办法奏效， 嗯， 就是效果好像离自己的期望还是差得比较远，所以他就会采用更加极端的方式，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哦， 那么暴饮暴食呢其实也是同样的，暴饮暴食它不一定是困扰的是形体的问题，他可能困扰的是其他的，比如说感觉非常的焦虑啊，压力很大，然后他就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能好一点吗？ 在短期确实能好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吃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让我们能够产生快感或者说很愉悦的这样一种方式，但是这种舒缓的感觉非常的短暂，你吃完之后立马就会觉得后悔，觉得内疚。而且暴饮暴食还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它把吃东西作为了一种很简单的，甚至把它作为了一种唯一有效的方式，所以它就会出现一种强迫行为。什么叫强迫行为？就是我明明已经吃不下了，我肚子已经非常撑了，但是我停不下来啊，所以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暴食的现象。 嗯 嗯， 那这是两种人，还有一种人是一会儿暴饮暴食，一会儿又 结石。 其实你说的那个现象它比较像贪食症的这种症状，贪食症它就会吃很多，吃完之后再催吐。 哦，这样。 对，就是他其实是不想让这么多东西进入到他的身体里面。 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过过嘴瘾 啊，对， 然后不要到胃里面，不要进入消化系统就挺好的。 是的，但是他这种做法就是他采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就是他让自己催吐，然后这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就是因为这个在催吐的过程中会就消化液它会损害一系列的器官，食道啊、牙齿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们从这两种现象看来，它其实归根结底在于说我有一种内心的不足感，我的情绪已经感觉痛苦的程度让我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承担，我想快速逃离，我想回避啊，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一种现象 啊。前两天有一个电影很火，叫《西红柿首富》，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这里面呢也有一首非常流行的一个少女组合团体唱的歌，叫《卡路里》，我们来听一下。这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啊，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天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啊，我要变成万人迷，我要穿上比基尼，我要吃草吃成沙拉精等等啊。所以这歌其实也能反映出很多女孩子目前的这个心态啊，就是不太好理解到底应该什么是完美，是吧？到底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达到完美。那这本书呢它也举了一些例子啊，来告诉我们的读者怎么来关注自己的情绪。他举了一个刚结婚的一个男士的例子，他说刚结婚并且呢这个正在买房，但是呢看的房都特别的贵，可能要花了他所有的积蓄，那么就连装修的钱都没有了。这时候他就开始焦虑，我找对结婚的人吗？我是不是疯了？我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啊？我好像记不住东西了，如果我坐的飞机坠机了怎么办？我爸爸会不会像我爷一样得帕金森病呢等等。他就开始焦虑，然后呢就开始用大吃大喝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哈。那么这位心灰意冷的先生呢就找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想寻求帮助哈。作者呢也帮着他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自己的情绪，帮助他去引导他啊，在这样的情绪下他应该去做点什么。我们也请今天嘉宾张琪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来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让它和我们的饮食联系起来。 怎么样才能够去把这个饮食和情绪之间的这个关系处理好啊？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吃东西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情绪袭来而选择吃东西的时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刚才已经讲到了，不管是进食啊，或者限制食物，还是说大吃大喝、暴饮暴食，它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对情绪的这样的一种不接纳，或者说回避。而不接纳和回避，实际上是我们在面对情绪的时候，我们非常想做的一种尝试。我们希望这种情绪能够消除下去，或者说能够希望这种情绪能够为我们所掌控。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越想去掌控自己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会反弹。就比如说我希望我自己心情能够好一点，但是我没有办法通过吃东西来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反而是我们吃了东西短暂会好， 然后马上就会陷入了更大的这种情绪漩涡。 对，我想忘了他，然后忘不了，我去吃点东西，吃完我还想起他了。 对对对，而且呢还多了一个烦恼，有没有注意到？就如果是女孩子，如果你想维持体型的话，这个时候你多了一个烦恼，就是哎呀，我摄入了太多的卡路里进去，我要变胖了。就像刚才讲的，每吃一粒米，我都要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对吧？那这个时候我的负面情绪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怪圈。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是要切断这个怪圈，就是切断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其实首先要去做的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情绪到底是什么。 嗯， 就是情绪的功能是什么。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考虑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情绪，特别是负面情绪。 嗯，他的情绪是什么呢？情绪就是焦虑，因为自己的钱不够开始焦虑。 焦虑是一种对未来的担忧。对未来担忧，他实际上希望这个情绪给他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准备，有更多的钱为未来做好这个做好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基础啊，或者说规划。这个其实是情绪带给他很重要的讯息，但是你会发现他陷入到这个负面情绪里面了，他后面还产生了其他的想法。比如说，哎，我是不是特别糟糕啊？我家里的人会不会得病啊？会不会像祖父母一样出现问题啊？我是不是娶了一个错的人啊？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的想法，而这些其实并没有太大的用，对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用。他忽略了情绪带给他的信息，就是让他说，哎，你要为未来做好准备哦。这个信息其实是情绪带给他的，后面的一些是情绪引发的一连串的负面想法。 所以这本书的关键在于，就是让大家回到正道上来。 对对对对，就是让大家回到情绪本身所要传达的东西上来。举个例子啊，就好像是说，你突然碰到了一个让你觉得非常讨厌的一个人，但是呢，你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既然我很讨厌这个人，我应该赶快跑掉啊， 不见他， 就是不见他。但是这个很讨厌的人啊，实际上他给你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他给你带来了一封信啊。这封信上面有非常重要的关于你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规划。那么你如果错过了他，去躲开他，可能会引发更大的灾难或者是问题。那你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坐下来跟他好好聊一聊，他到底来干嘛的。我不要用一开始觉得说，哎，这个人很讨厌，我要赶紧跑开他，或者说他是不是要来杀我啊，或者说他是不是要来害我啊，就是这种都是想法，其实跟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你要做的就是看到一个让你不舒服的情绪，你要做的不是去躲避他，而是去面对他。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各种样的情绪当成是一个人，他来到我们的身边。 对。 那么我们不应该就这个情绪胡思乱想，而应该考虑的是，他为什么来到我的身边？ 是的。 是吧？ 是的。 就是这个情绪为什么让我焦虑了，是吧？我为什么现在觉得浑身不自在？到底是哪件事情引发的？我要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 而不是陷入漫无目的的或者说毫无止境的想象，恐慌。 还有想象，就是我们大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想象。 想象啊，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事儿，什么是情绪。所以呢，回到刚才那位朋友的例子啊，他不是觉得钱不够装修啊，不够生活，又担心家里有变故嘛。那么这位也算是心理治疗师啊，也是作者，他给出的建议就是，你要考虑清楚情绪在告诉我什么。告诉他什么呢？你有很多财务的责任，那对于他来说，你必须去承担这些责任啊。那情绪在告诉其他人什么呢？他说，当我感到焦虑和羞愧的时候，很难跟自己的妻子谈论这些事情。我告诉过他，当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很难敞开心扉跟他交谈。好，那情绪让我做出什么样的行动呢？两个，一，找个办法存更多的钱，然后马上就去做。第二，大吃一顿。这是两种选择。 对，是两种选择。 对，那么如果是存钱，这个行动对我有好处吗？答案显而易见，是吧？如果是吃呢，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就是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如果以后我们遇到这方面的情绪的时候，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什么情绪现在困扰我，想一想， 是的， 是喜怒哀乐悲恐惊还是别的。那么情绪告诉我什么事儿呢？ 那情绪，我这种情绪对别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另外，我要做出什么样的行动来，让这个行动对我今后的生活有好处呢？哎，我想可能大家就不会马上去想到吃的问题了哈。 嗯， 当然我觉得也可以结合起来吧。 是的， 不一定说完全就不吃一下 啊。当然，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在刚才那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被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实际上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是比较内敛的，有很多时候经常会压抑自己啊。然后其实在这个书里面他教给我们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是当我们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起来的时候，就好像迎面走过来一个我们不太喜欢的人的时候，我们首先第一个是看到他，然后给他命名，就是给他贴一个标签， 是 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把这个情绪我们一定要去区分开来，它到底是比如说负面情绪到底是恐惧呢，还是焦虑呢，还是愤怒呢，还是悲伤呢，还是羞愧呢，还是内疚呢，等等等等。我们会发现情绪有很多种，我们首先是识别情绪，然后呢我们对情绪进行不同区分之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就是不同的情绪它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根据信息我们会发现到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行动啊，然后这个行动后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要根据这个后果来评估我做还是不做。比如说我们吃东西一样也可以吃啊，如果我能够很明确的判断说吃两块饼干对我们的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对我的体重增加也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两块饼干这个数量是 OK 的，我是可以吃的。但是一盒饼干那可能就过量了，我一会儿吃完之后会不舒服，那我就会给自己做一个选择。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时候，他实际上把他自己和情绪就分开了，他有一个很好的处理的空间，而且会根据自己想要的目标去选择他怎么样来选择吃东西以及吃多少。那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跟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听起来很完美啊，就是和情绪保持一个距离，而不是被情绪所裹挟， 对， 或者是你被他所束缚完全不能够自拔。 是的。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我相信每一个职场人都可能会遇到这方面问题，而书可能会给您一些解决的方案，叫做驾驭情绪的力量，七步终结情绪化饮食。当然不管是几步了哈，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完这个节目能够对这两天在控制饮食上面有所帮助，我们的节目就有一点点意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谈一个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心病的一个话题，叫怎么来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其实每个人都是最好的个体来到这个世界，但是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让我们自己缺乏自信，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怎么来接纳自己呢？朋友们，稍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鲜牌灵芝茶、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鲜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鲜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到傍晚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开车出行，请大家规避降雨天气的不利影响。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你本来就很棒啊。有点像一个广告语，你本来就很美。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节目为大家打气啊，为大家增强自信心。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按照惯例是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我们今天的书的名字叫做《驾驭情绪的力量》。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翻译，同时呢也是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张启。张老师你好。 你好。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怎么来接纳自身的不完美啊。我们本身很美，但我们并不完美。 嗯，是的。 但是很多人他对自己有很多的苛求，这个呢，从我们现在这种整容的数量哈，包括过分的节食啊，这些女孩子的心态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啊。那作者也提出了他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您给我们分享分享。 就像你刚才讲的，你本来就很美，但是我们不会说你本来就很完美，因为完美它是一个假命题，也就是说完美它是一种假象，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骗骗人还可以， 对， 就不要骗自己了。 但甚至有时候我们大脑也会给我们造出这样的一个假象，所以我们就纠缠在里面了啊。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就是说痛和苦是不一样的啊，就是痛它是一种单纯的不舒服的感觉，但是苦呢是加上烦恼之后的那种苦的感觉啊。然后我们说完美这个词实际上就是给我们的痛又加上了后面苦的这个部分，产生了这个痛苦啊。那为什么说完美它是一个假象，它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呢？因为它本身不存在，我们又不断的去追求，然后你追求到后来你会发现无论如何你都达不到，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让我们自己困扰在其中而没有办法去逃脱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幻想。 完美就是水中月，是吧？ 对，你总是捞不到它。 是，那怎么来接纳呢？ 第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完美是一个假象 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破除掉了，这个观念给破除掉了。人没有完美的，但是你只有一个你啊，对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实际上都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首先其实就像我们对情绪一样的，我们可能一直会希望自己很开心，但是实际上希望自己一直开心也是一个假象，所以很多人他就会困扰在这个里面了。我记得我在学咨询的时候，让我最受启发的实际上也是这本书用的治疗方法里面的那个创始人他提到的，就是说痛苦是无法避免的，那也就是说不完美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们首先接纳这一点。 白岩松老师不说了吗？痛并快乐着，并不是说这个痛完了再快乐，是吧？它是痛并快乐。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第一步。而我们讲到的接纳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说没有完美的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去主动去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和体验，就是我们不会困扰在这个完美的假象里面，我才能够去接触我真实的生活，接触我真的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我的体重就是这么多，我的长相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也没有关系啊。如果我困扰在我自己的形象中，我就没有办法去真的去过我的生活了，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我如果我不困在里面，我去主动的去生活，对经验开放啊，而且呢如实地反映我自己的这种生活状态，反而我会看到更多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接纳还意味着我们去心甘情愿地去体验，哪怕这种体验是不好的，哪怕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外形的限制我没有受到那么多人的喜欢也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去关注我的想法，我的情绪，我的感受，而不是回避他们。就好像举个例子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现在也正在路上开车，如果我们碰到了堵车，对吧？我们可以做两个选择，第一个我们是就是静静的等着，对吧？等通畅了以后我们再走。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发脾气，但是你会发现发了再多脾气，那个堵车的状态还是没有改变。 但如果这时候要上厕所了，就有另外一种感觉。 是 好。还有作者谈到另外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叫怎么吃啊比吃什么更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选择确实太多了，原则是没得吃，是吧？给什么吃什么。 是的。 现在是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我们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吃什么很重要。 对，是的。 对吧？但是呢，他的这个观点是反过来啊，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怎么理解？ 为什么说怎么吃比吃什么更重要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当你有心事，就是你的想法已经飘到不知道飘到哪里的时候，你吃再好吃的东西你都忘了它的味道。这其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吃东西其实决定了我们对于食物的这样一种体验和享受。而且呢就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在聊天或者看电视剧，我们吃的东西就会更多，所以在怎么吃其实也决定了我们有哪些食物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吃多少食物啊，其实它跟营养吃了什么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吃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这块掌握好的话呢，量也就 相应的控制好了。 对对对，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节食减肥我就得非常的痛苦，实际上你掌握了吃的窍门之后，你不知不觉你就瘦下来。 那怎么训练呢？ 在这个书里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正念饮食。 正念，正就是正确的正， 对， 念就是念头观念的念。 嗯，对，正念这个概念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嗯，那是指的是我正确的吃东西吗？其实不是啊，嗯，正念它跟正确和错误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他认为就是正念它是一种关注我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就好比如果我现在是正念的做节目的话，就是我的全部的注意力我都会集中在现在这个时刻啊。 哦，这个可以用一个英文单词来概括，叫 focus， 就是焦点。 嗯，对对对， 正中正， 对对对， 啊，就是不偏不倚那种感觉。 对， 是 是是，其实这个正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关注，而且这种关注是不带评判的。我们说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指的是我们这样的一种很关注的状态，我不去给这个状态贴上好或坏的标签啊，我只是说我只是去体验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嗯嗯，那回归到吃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是完全觉察到自身体验的这样的一种进食行为的这种实践啊。而且这个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训练它，我们就忘掉了。 好 啊， 你跟我们说 怎么样来训练啊？我们之前我们会调侃啊，说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都会拍照片，对吧？就是说我要先用手机验一下毒啊，实际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我们说好好吃饭，怎么样正念饮食？第一步就是我吃饭的时候要像吃饭啊。我们现在就是在职场生活中，我们大家都很忙，很多时候吃饭不像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工作，一边吃饭一边跟人家去谈其他的事情，这个时候你都没有跟食物在一起，你没有时间好好去享受它的这样的一种味道。所以第一个要点就是我要好好坐下来吃饭啊，那另外一个呢，在吃饭之前你得先看看你吃些什么东西。 嗯， 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发现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是不看东西的，我就往嘴里塞东西，这个时候我往嘴里塞了什么我其实不知道的，所以第二步其实要看看食物。那么第三步就是我刚才讲的拍一张照片，有什么用呢？拍照片不是说我把这个图片 P 得多好看，而是说我停一下，让自己意识到我现在正在吃饭，然后放慢速度。正念饮食它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慢慢吃啊，一般来讲是说我们吃东西20分钟之后我们大脑才能知道喂饱了， 嗯， 要不然我们就会过量饮食。 是，吃得快的人反而消化不好，容易胖。 对，是的是的，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尽可能放慢一些速度。 那些长寿的人也是这样啊，就是一个馒头在口里要嚼多少下才咽下去。 其实那个嚼多少下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它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慢下来，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吃的每一口我都很细心的去感受它，比如说我刚才已经看到食物是什么，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甚至可以用手触摸一下它，用鼻子闻啊，用舌头去品尝，用牙齿去咀嚼啊，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过程我是充分的跟这个食物接触。 嗯， 这个其实训练我们这种很专注的吃东西的这样能力，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很神奇的。因为我们做过研究啊，如果你经常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吃东西的话，你的脑部结构甚至都会发生变化。 哦， 嗯，就是我们大脑 不管吃什么是吧？ 对，不管吃什么，或者说正念这个练习，只不过说正念饮食它是放在吃东西上面，我们还可以正念走路，嗯，啊，然后正念对话，正念做节目，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正念是一种状态 。它是一种过程，它是一种状态。那通过这样的一种训练啊，我们其实不用，我们现在不是说我们很多人我们要去让自己静心，让自己慢下来啊，其实讲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用在其他时候练，不用刻意去练，我们在吃东西上面其实就可以做这样的练习。它能够让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增厚。前额叶皮质是干什么的呢？是 控制情绪的。 对，它是一个相当于是总指挥部， 嗯， 啊，就是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觉察，让我们更加能够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脑部功能， 嗯， 啊， 所以说看似是在吃上面 是 下功夫，实际上呢会影响到你的生活状态， 对， 当然情绪也会随之改变，对吧？ 对，甚至说有一些关心自己体型想要做好这个 体重管理的这个朋友们啊，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要减肥，我要把我的肥肉减下去。我其实更倡导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当你的生活状态变了，你的体型也会去发生变化。 是，我身边也有人在健身，然后呢还吃那种健身餐。 嗯嗯。 回头我也问问他们哈，吃健身餐你是怎么吃的？ 嗯， 有没有用正念的方式来吃啊？健身餐里面到底有点什么东西，好不好吃，都是什么味道？好像在书里面作者也谈到了一种方式，就是正念饮食的方式，就是大家通过刚才您谈到的这种体验之后，知道哦，原来这个什么蔓越莓是这个味道啊，原来这个什么玉米是这个味道啊， 是 肉是那个味道、啊、 是的，它会加强我们对环境的感受力和欣赏能力、 嗯、 甚至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平常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吃东西，有很多女孩子喜欢吃甜食，但是又觉得欲罢不能啊，就怕自己吃多了、 嗯、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当你用正念饮食的方式吃的时候，你会很好的去控制那个量，而且不是刻意控制、 嗯、 因为你吃到一定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已经满足了， 就是那个你用心的在体味味蕾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是的， 就是不在于多大的量了， 是的，是的， 是吧， 可能小小的一小块的蛋糕或者几口你就足够了。 嗯，是，这个其实也像我们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样啊，就是人之间的交往也不需要大富大贵啊，荣华富贵这种锦衣玉食的交往、 嗯、 往往呢就是可能一个细节啊，一个真情， 嗯 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也会让你感觉到暖暖的爱啊。 是的， 今天是七夕啊，没想到又聊到感情上了，其实我们是一个职场节目好，职场帮帮团啊，其实管理情绪这个事儿吧，不仅仅是管理我们自身的情绪，也是在管理和外界的关系哈、啊、作者也谈到了一些技巧，包括自我训练的方法哈、啊 嗯、 我们也请张乙老师张琪老师啊为我们来分享分享。 嗯，提到管理情绪啊，其实跟前面我们也提到了，跟情绪相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它。 嗯， 啊，我们如果总是逃避自己情绪的话，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拿回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自由。啊，我们都会被情绪裹挟着往前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练习来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情绪智力。我们知道我们讲到智力的时候，除了我们这个智商之外，我们还有情商啊，就是我们讲到了情绪智力。然后情绪智力其实也是让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精准的觉察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就像我们讲到的，要去理解这个情绪它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且我们情绪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有原发情绪也有继发情绪，就是比如说原发情绪是恐惧，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继发的情绪，比如说除了恐惧之外，我们还会有羞愧，如果我们不接纳这个情绪的话，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跑的话，我们情绪就会更多，羞愧啊，自我厌恶啊，更多的恐惧啊等等啊，所以如果我们不对情绪本身做处理，我们情绪会不断的放大啊。但是情绪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波浪式的，如果我们当一个负面情绪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啊，我们不去采用第一个方法，就是跑躲或者否认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看到它之后，你会发现它没那么可怕，它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的，它只不过是像一个怪兽一样啊，在你面前张牙舞爪一下，接下来它就下去了。 嗯。 但是如果你跑掉的话，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让你觉得没有办法喘气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是看到它，然后甚至是跟它待一会儿。这个很重要啊。那另外呢，我们在调节情绪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当我们的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或者睡眠不佳的时候，情绪的问题会更加的严重。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脆弱性的这个因素，比如说睡眠啊，然后还有我们进食，如果我们最近食欲很差的话，也会影响啊，甚至会有一些营养元素的缺乏也会影响。还有比如说酒精啊，咖啡因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跟情绪的相处，还有身体的不舒服和亲密关系都会影响到。那我们可能需要就是第一个，我们去看到情绪，第二个让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一点， 调节一下、哦、 对，能够帮助自己更好的去应对情绪、 嗯、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用正念的方法去觉察它，去跟它在一起待一会儿啊。然后就是我们要去，当我们头脑中出现了很多负面想法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些负面想法用一些方式去替换。比方说你头脑中出现一个想法，就是当你的那个恐惧情绪来了之后，会觉得说、 太可怕了，这个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假的，世界末日不会来，对吧？不会一切都没有了，然后你就可以给它贴一个标签，说我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世界末日要来了，这个时候就是替换了。 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这么多方法真的是需要长期训练的。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想说的，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哎，听起来很美好，但为什么好像很难做到。这个我们大脑中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神经通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所以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先从正念饮食开始做。 对，从细节开始， 对，从细节开始做，然后从识别情绪开始做，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建立一个新的通路。这个通路你越用越熟练之后，下次负面情绪来了之后 就有本能了。 对，你就相当于一个习惯动作，你就可以用一个习惯的方式去把它处理好了。但是是需要时间的。 是，这个就跟那个练功一样。 对， 还是先要练基本动作， 是 吧？ 是的。 然后真的格斗的时候呢，你的那些动作就在心里了，是吧？ 对，自然就出来了。 心中有剑。 是的，是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快结束了哈。作者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观点和技巧，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找到书来看一看。最后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为什么不能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做决定啊？情绪不好的时候跟老板说不干了，情绪不好的时候跟朋友说咱们分手吧，情绪不好的时候跟客户说你以为谁呀？啊，等等，这种情况其实是真实发生的，不管在影视作品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不能？ 啊，我在这里其实也要再扩充一下，当我们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其实心理学上有研究啊，不管是我们狂喜还是大悲的时候，都不适合做决定。 狂喜也不行。 对，狂喜也不行啊。这个时候很容易得意忘形。那为什么我们这里专门强调了情绪不好呢？情绪糟糕的时候会导致很糟糕的决定，这个决定会让我们后悔莫及啊！因为啊，在负面情绪状态下，我们会陷入一种就是只关注眼前、目光短浅的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摆脱现在。就是我现在不想在这个地方待着，但我们知道有时候负面情绪它对我们是有作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目光短浅，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呢？另外一个呢，我们在负面情绪状态下更容易冒险，而且我们智商水平会下降 啊，这都是有 科学依据的，就是我们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甚至我本人也在做，就是以中国人为做样本来做这个研究，就是在我们情绪很差的时候，我们容易目光短浅的做出对自己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所以不要事后后悔啊。 对， 今天节目到此该结束了。你觉得控制好饮食和自我价值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最后再给它提升一下，从更高的高度来看待我们每日三餐。 啊，其实啊，我觉得饮食它特别像一个指示剂啊，或者我们也把它看作温度计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反思我们的生活状态。当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的食物相处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状态可能需要你自己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北广沟，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明天再见，谢谢您张老师， 谢谢大家。 我走在夜空里，不怕风大雨阵惊，啊，狂风吹不散我的热情，我的心情，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只有寂静。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银猴长尾山雀，也可以叫我银猴山雀。尽管我的体长有14厘米，跟麻雀差不多，但是由于我的尾羽占了体长的一大半，所以呢，整体要比麻雀小巧得多。我的主要特点就是圆头、小嘴、长鱼尾，在野外几乎光靠体型和叫声就能认出我们来。高声歌唱的我们就像许多小圆球拖着长长的柄从空中成群高速掠过，好像一柄一柄小巧可爱的勺子。 银猴长尾山雀的头顶羽毛非常丰满，通体羽毛蓬松，呈白色绒毛状，毛色比较丰富，头顶、背部、翅膀和尾巴呈黑色或灰色，下体呈纯白或淡灰色，部分喉部还具有暗灰色块斑。银猴长尾山雀本身就属于山雀中体型较小的那一波，松散的羽毛更使得我们看上去又软又萌，圆滚滚的身体非常逗趣可爱。 不要以为我们银猴长尾山雀只是单纯的萌的可爱，我可是被罗马尼亚视为国鸟的哟。北京的银猴长尾山雀夏季在山区繁殖，冬季在山脚和市区的公园越冬，所以想要找到我们，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到城市公园里碰碰运气，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在大兴永定河畔的公园里。 大兴区属于永定河冲积扇平原，永定河流经大兴的长度是55公里，占到总长度的约1/3。永定河大堤蜿蜒于大兴区之内，每年春夏秋三季，这条大堤路就成为市民踏青、巡绿、赏秋的游赏路线之一。春天的梨花盛雪，夏日的西瓜香甜，秋日的赏秋采摘，都让大家津津乐道。 在大兴区过境的河流中，凉水河和域内的三条分支河流凤河、天堂河、大龙河都是永定河古道遗存和永定河水源涵养区形成的。比如凉水河是古垒水河道遗存形成的，凤河是团河地下的泉水溢出而形成的河流，团河地下泉眼则是永定河冲积扇地下水溢出而形成的。大兴域内的河流就像它分泌出的枝杈血管和乳汁一样，为大兴土地和人民输送着丰沛的水源，滋养灌溉着百万亩良田和万物生灵。 永定河大兴段及内域河两岸还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流域文化，比如流域内的村落村民，凤河两岸有很多的营，有72连营之称，这些营大多数都是明朝永乐年间两次从山西迁徙至此的，当时是为了充实上林苑番禺属，从事种植、养殖等作业。清末南海子内招佃垦荒，那些皇亲国戚、官宦贵族趁机圈占土地而形成的几十个庄园，现在也形成了自然村庄，如中兴庄、德茂庄、天恩庄、寿宝庄等。这些村庄带有南海子皇家院囿的地域特色，官道、驿站、桥、船、水路交通等格局，儒、释、道等传统宗教及当地民俗的风土人情，无不渗透着永定河历史文化的影响。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燥伤肺，秋季提高免疫力刻不容缓，为回报广大顾客，仙牌灵芝茶、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将从8月17日至8月20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初秋优惠酬宾活动。 买20盒仙牌灵芝茶或饴糖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8月17日至8月20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6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仙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